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40天。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9月17日17:00-18:00，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傍晚好，我是林苑。首先祝大家晚高峰愉快。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一起向未来》。欢迎各位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来聊聊。一起向未来这个北京冬奥的主题口号，也聊聊您对未来的各种畅想吧。 那9月17日呢，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正式对外发布，一起向未来，英文是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也传递出14亿中国人民的美好期待。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和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守望相助，共创美好未来。 奥林匹克运动已全面进入了北京时间，主题口号是历届奥运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度概括，更是主办国、主办城市的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 为了充分表达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愿景和目标，创作出独具风格的主题口号，北京冬奥组委从2020年的5月起启动了主题口号的创作征集工作，通过定向委托创作的方式，面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征集主题口号创意，后经多轮的评审之后，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并且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取得一致后，最终决定将一起向未来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 今天在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嘉宾，那就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副会长、国际关系学院原副校长郭慧民教授。郭教授您好，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参与今天的节目。 哎，郭教授，确实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激动啊，一起向未来。哎呀，这个口号听起来怎么是这么的似曾相识，但是又仿佛就是非常的有新意呀。 那当然，在郭教授为我们详细解读一起向未来这个冬奥主题口号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来通过一个现场的录音来回顾一下这个主题口号在今天发布现场的情况。 Thank you. 确实，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一个声音在现场，激动人心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将会要连线的是本台的前方记者金泽，他也是在现场呢，见证了冬奥主题口号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当然了，这个口号发布啊，在现场去那种感受肯定是不同的吧，李悦、 没错，我们也一起来请金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他在现场见证的情况。而当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下午的这个颁布仪式、口号发布仪式过程当中，我们光听声音就好像给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没错， 那事实上这个口号的产生也不仅仅是像最终为大家公布的这个时刻一样干脆，那在过程里面是经过了大家深思熟虑的。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请到的郭教授，其实也是这一次北京冬奥会的口号评选的评委之一。郭教授之前跟我们介绍说，这个口号的评选其实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们大家现在听到的简单的五个字“一起向未来”，感觉呢是非常的凝练而且言简意赅。那到底这个口号是怎么样脱颖而出的？这个产生的过程，我们还得请郭教授这位见证者、当事人为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郭教授，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口号产生的过程。 这样的，在这个刚才的介绍里边呢，说到了。之前呢是先向相关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社科院定向的征集呢主题口号的创意。那么专家组呢是在今年的3月22日进行了专家的评审。那么专家评审组里边呢有我们这个原来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领导，也有呢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相关院校的教师教授，还有呢像这个国家外文局啊、像中国网信办啊、文旅部啊这些单位的专家。那么经过反复的讨论评审呢，当时呢我们应该说呢能够达成共识的，我想呢就是要体现这个在全球啊疫情之下怎么突出我们体育运动给人类啊的未来展现的一种美好、一种前景啊。所以当时呢这口号呢应该说呢我们重点的还是要想选择一些积极的啊向上的关键词，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呢应该说呢在我们选择的这个靠前的几个口号中间和现在正式出台的奥运会的口号应该说有很多的一致性。比如说当时我们选择的口号里边就有在一起，是吧，就有共同面向未来这样的字眼，对吧？但我觉得这次的口号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发布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口号的结果，我也很激动。因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把专家的意见，把这个口号的创意融合在了一起，而且非常的适合于表达啊，适合于传播，语气上面。这个口号也是非常的精炼，非常的响亮。 是，当然郭教授这边很多朋友可能有疑问了，听您这么一讲，似乎是这个口号是不同的关键词最后进行一个组合的，就是关键词在选择口号上面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 对，因为这些关键词的选择实际上面它是有一些代表性，比如说当时有一句口号是比如在一起会更好，是吧？还有的比如为了共同的未来，还有像一起向前，实际上面呢它是把大家的智慧、把创意者的智慧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凝练，再加以深耕，最后产生一个更有爆发力的这样一个口号。 嗯，是。那接下来导播已经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本台刚才在前方的采访记者金泽，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在现场见证冬奥主题口号发布这历史的时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金泽你好。 嗯，主持人你好。 金泽在现场是不是比我们没有在现场的人会更加的激动啊？ 对，是的，因为整个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的。那么今天活动的现场呢，它的整个主色调也是象征着我们冰雪运动的浅蓝色，仿佛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是近在眼前。那么今天呢，北京冬奥会这个主题口号发出的声音呢，我觉得是一种汇聚，是一种共享，更是面向未来。在现场呢，其实我们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共同见证了这个口号的发布的重要时刻。那么在现场呢，我是采访到了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石伟东，他说他自己和学生是一直非常期待口号的发布的，因为这是历届奥运会当中呢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口号的发布内容，他觉得非常的激动，一起向未来，他觉得对他和他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因为现在是一个共同抵抗新冠肺炎疫情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觉得全世界的人民都要一起面向未来，共同来抵抗，同时呢他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到来。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采访到了北京文化活动部的部长陈宁，他在现场为我们解读了这个口号的含义，他觉得这个主题口号是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中国的倡议，并且也体现了我们北京冬奥会这种共享办奥啊，开放办奥这样的理念，同时呢符合奥林匹克运动曾经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啊，同时也是追求这种团结啊、和平、进步、包容的目标。他看到这个口号以后也觉得非常的激动，整个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所以说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呢是汇聚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那么我们也相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在所有人心中都会留下一个独特的奥运的记忆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金泽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也会继续听你后续的报道。那另外呢，说到今天的北京冬奥会的口号发布，也是选择在了这样一个阳光非常明媚的金秋九月的一天。那为什么会选择九月份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冬奥会的口号发布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来为我们进行一下解读。 东京残奥会呢刚刚闭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团结在一起，努力的拼搏，追逐梦想。奥林匹克呢，为人类携手共进来应对这个挑战，注入了信心和希望。那么接下来的半年呢，奥林匹克运动就全面进入到了北京时间。那北京冬奥会的口号是东京奥运会之后的第一项重要发布。我们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相关发布活动，那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一次发布呢，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和了解冬奥，为冬奥的筹办，为人类再次团结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来营造一个浓厚的氛围。 当然今天也是9月17号，可谓是在金秋时节啊。今天我国的三位航天员们也是安全的着陆回家了，多好的事儿啊。再有就是两年前的今天，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正式发布。九月可以说是收获的季节，好像在九月也是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希望和畅想。那么郭教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一起向未来这个冬奥的主题口号有着什么样比较深刻的这种含义呢？ 我想对于这个口号的深刻的解读应该可以从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样的深刻意义上面来解读。但从字面上面来解读的话，我想这里边还是回到关键词，一个就是一起 together 这个字。我想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情况底下，整个的人类都处在了一种疫情的情景下，所以大家在任何的地方都无法避开这个，所以我们的命运是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未来，我想这个未来是要靠大家共同去创造、去共享的，所以 这个一起跟未来两个字，它有它内在的联系。我想向未来也是共享未来的意思。 嗯，那确实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这种大背景下，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主题口号发出的声音，就像刚才郭教授介绍的那样，是一种汇聚，是共享，是在共享之后对于美好未来的一个展望。那么我们也接下来继续听一听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对于这次冬奥主题口号意义的解读。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口号呢，向世界传达几层含义。第一呢，就是人类需要携手共创未来。那么当前呢，新冠疫情全球都面临着种种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它是全球性的，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所以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够共度难关，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所以一句一起向未来，就反映了在当前疫情条件下，世界渴望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声。第二呢，就是一起向未来跟奥林匹克格言新加入的这个 together， 就是更团结，它是高度契合的，它符合了奥林匹克运动还有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个核心价值和愿景。这个一起体现了人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这种坚强的姿态，同时呢，也是一种战胜困难、开创未来的，指明了成功之道。那第三呢，就是北京呢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过夏奥又同时要举办冬奥的城市。那2008年我们夏奥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深入人心的哈。那这次的口号呢，一起向未来，跟2008年的这个口号就是既有接续又一脉相承，同时呢它又有当下的这种时代特征，所以它又成为了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留给奥林匹克一个新的对于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的一个中国的印记。 确实我们说呢，一个好的这个主题口号，它必须首先得要满足一件事儿，那就是得言简意赅， 嗯， 而且一读容易还能记住啊，你说是吧？这个太麻烦了，大家记不住也不行。 其实口号嘛，一说大家就能呼应。 哎，对，就是号召性也得强才行。 对， 从这一点上，我们还想请这个郭教授给我们解读解读啊，就是，有的朋友我看这边有疑问了，说好像是很简短，但是却是这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的这个产生过程当中，我相信啊是经过了各方各面的这样的一个斟酌考量啊，包括这个孙东龄这位朋友他提到了对未来是充满信心，期待冬奥会能够让大家相聚在一起。另外马到成功他也说了，对未来有各种各样的畅想，这个口号太贴近于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了。想问问郭教授，这个口号是否也是传递了某一种信心呢？ 我想当时在我们进行这个评选的时候，当时呢也曾经一再讨论要表达一种这个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一种信心，一种愿望，是吧？同时呢也能够追求一种愿景啊，所以即使从言简意赅来说，实际上面是最容易表达的，越简单的东西实际上面它越能表达，越有表现力，若太复杂了就容易产生歧义。另外一个呢，从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来说，它都必须朗朗上口，所以太长了实际上面是无助于它的对外的传播，有损于它的传播力的。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国际传播力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从信达雅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这个口号的英文翻译也必须要十分的这个传神，并且达意，匹配度还得很高，同时又能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这样非常丰富的内涵，又有一些深刻的寓意。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呢，我们也是大家会想到了很多关键词，就像郭教授之前介绍的，作为评委去评判这一次的几个口号的竞争者的时候，也是想到了这个关键词，而 together 这个词是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 是。 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邀请了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来为我们解读，特别是口号当中这个 Together。 开发团队的成员，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一起向未来"里边这个"一起"这个词儿，啊，在英文里边是 "together" 嘛 ，"together"， 在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通过之后，我们北京的特许商品也推出了新的奥林匹克的徽章，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做成了一枚徽章，特别受大家的欢迎。"together" 这个词儿是特指群体的，特别强调。大家要团结一致，大家要一起努力，所以一起向未来成为我们北京2022的这个官方口号，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时代感，特别有当前在全球抗击疫情，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往前走，共享美好未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含义。我到冬奥组委报道已经5年半的时间了，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挑战，往往是过去可能适当的有所忽略的一些小的风险，而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些风险也可能在未来对我们提出挑战，所以这就更要求我们在当前的工作当中，在现在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的筹办工作当中严谨细致全力以赴，而且要团结一心，这样才能会迎来一个 shared future， 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大家共享的未来。 奥运口号， 当然了，这个主题的口号也必须得有很深的这个内涵才行啊。虽然字数好像很少很简短，但是内涵我认为就非常的深刻。一起向未来，确实符合了我们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中国倡议，也体现了共享办奥、开放办奥的这样的相关的理念啊。当然也是符合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之下，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一个共同的诉求啊。从各个方面讲，好像郭教授啊，这个口号都是相当相当完美的。尤其人类在面对疫情这个全球挑战的前提之下，您认为推出这样的一个口号是不是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啊？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从各个角度啊，从文字啊，从它的内涵呢、啊，都做了解读。我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边，中国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平的崛起，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应该说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呢，这个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如何进行很好的国际传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奥运呢，是全人类的奥运，所以我们既体现出国际大家庭、人类的全球化，也体现出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所以在这个口号里边，实际上面向未来用的英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翻译 Shared Future，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也是用的同样的一个英文啊。我想它的一致性就深刻的体现了我们对人类的未来的命运的一种积极的一种把握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命运两个字完全照字面翻译，而是用了一个向未来，用走向未来的概念，共享未来的概念，实际上面更体现出我们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应该如何 together 在一起啊，共同的努力来给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是吧，一个未来，一个前景。所以我想这个它的深刻的含义里边是体现出了我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面传播，它都有很大的意义。 的确，我们也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口号的指引和激励之下， 全人类都能够秉承这种更团结的精神，我们共同来坚守这个价值，一定能够超越国家、民族、文化还有意识形态等等的这个界限，战胜眼前的困难，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啊！反正我看到这个口号之后，我想象一下明天，我觉得是很美好的。 未来总是让大家觉得无限的憧憬和美好，而2022年的北京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那这次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刚才我们听到陈宁的部长为我们的介绍，也了解到了这是和2008年的这个口号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同时又能够体现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的这种当前的时代特征。而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孝瑜对2008年走到2002年这个过程也是深有感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蒋孝瑜的解读。 奥运口号呢，是一届奥运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来表达冬奥会的理念诉求的重要的方式，当然也是一个一届冬奥会重要的奥运遗产之一。我认为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是一个表述表达我们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表达我们对世界这个看法，同时表达出我们愿意世界人民大家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美好世界的这种决心和我们的愿望。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觉得不一样，它更进了一步，它不仅仅是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提出了我们的行动，就是一起向未来。我不是要表达一个看法，我要表达我们的态度，要表示我们的力量，要表达我们的行动，它更有号召力，更有激情，也更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它对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的中国来讲，它告诉世界的，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中国的形象，我们要行动起来，我们中国不管世界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自己行动起来，同时我们也希望一起向未来，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去奔向美好的前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一起向未来》。今天在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也曾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校长教授郭慧民啊，郭教授刚才是通过在节目当中不同的层面为我们专业权威的来解读了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的相关的含义啊，确实让我们长了很多见识啊。 那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呢，我们今天听起来大家觉得虽然简单但是又很振奋，其实呢也特别符合我们运动健儿他们这种拼搏奋斗整个的过程。今天他们刻苦训练奋力拼搏，就是为了明天能够突破自我，勇创佳绩。在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的申雪，同时也是2022年北京申冬奥过程当中的代表团的成员，他对于这次的口号可以说也是深有感触。 我觉得不仅符合于我们运动员，其实也符合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向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有我们自己明确的目标。在我们的人生轨迹上，我们可能有大的目标、小的目标，不管是学习方面也好，还是训练方面的也好，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向未来。申奥成功的那一刻，我也在现场，当时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虽然遗憾的是我不能当运动员的身份去参与奥运会，但是我以不同的身份也能够参与到其中。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每次我们去国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说都听人家对我们说，哎呀，欢迎你到我的国家来，希望你体会一个不同的奥运会，给你带来一生当中都带来美好的回忆。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对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们说出同样的话，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到中国去参与奥运会，希望在你的人生当中也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当然了，从运动员的角度来看呢，一起向未来这个主题口号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期待和力量。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单板滑雪项目障碍追逐比赛的金牌获得者刘振慧就谈到了。 我觉得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提得非常好，体现了体育运动团结全人类，共创和平进步美好世界的强大力量，把信心和希望传递给了大家。残奥运动有句格言叫精神与运动，残奥运动不仅让世界了解残疾人，也让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残奥精神激励着我们所有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展现残奥精神的盛大舞台，我相信借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世界各国的残疾人和健全人会更加的相知相融，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在奥林匹克精神和残奥精神的感召下，一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好的，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本台在西安全运会采访的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康老你好，听朋友大家好。 哎，李维也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这个口号发布之后在全运会那边的反响如何呀？ 对，今天我正好来到羽毛球赛场，其实今天羽毛赛场大家关注的点特别多，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口号发布之后，我们的媒体工作间大家都是在纷纷的议论，觉得这个口号特别的响亮，而且也是特别应景，因为我们刚刚结束冬季奥运会上，新的这个国家奥委会提出了把更团结加入到这个口号当中。那我们刚才也跟运动员、教练员进行了一个沟通，他们知道这个口号之后，刚下来比赛，哎，都觉得这个口号特别的朗朗上口吧，就是一说出来就马上能够想到，哎，这样一个冬季奥运会，他们打比赛的时候，体现了更团结，或者说在疫情之下，大家都需要团结在一起来，在奥运的赛场上，点亮那一束光芒。那确实呢，到了明年的冬奥会，可能这些夏季运动员他们是不会参加，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表示一定要会到现场去看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他们也在给咱们中国冬奥选手来打气。很多运动员刚才获得这个女单冠军的陈雨菲就说，希望明年能够现场去看这个比赛，同时也能够期待着我们冬奥选手能够像我们夏奥选手一样，在奥运的赛场上展现自己的风采，尤其是我们家门口的比赛，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好的，感谢李维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回再聊啊。 那确实呢，一起向未来这个冬奥口号大家都听出了很深厚的内涵，包括刚才郭教授也为我们解读了很多。那一起这个一起 together 也是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这种坚强的姿态， 哎， 也指明了这种战胜困难去开创未来的成功之道。而向未来这三个字呢，其实表达了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明天的一种憧憬，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当下的时刻传递了信心和希望。国家游泳中心的场馆运行团队负责人张亨也是现在参与到冬奥筹办过程当中的前方的工作人员，那他对于这一次刚刚发布的冬奥口号也是有着自己深刻的体会。 发布的冬奥口号一起向未来，其实简简单单的只有五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无穷大的。首先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来讲吧，这五个字还是相当振奋的，是满怀期待的。那么同时我作为一个这个咱们国家游泳中心团队的工作人员来说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集结号，一个一声发令枪，这个表示这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真的是到了全力以赴的时候。就于我们场馆来说，它也是一个双奥场馆，它是举办冬奥会场馆中12个中的一个，也是就是举办冬残奥会5个场馆当中的一个，等于我们场馆肩负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那么我们这个场馆团队是从上到下已经是集中办公全面停休，一起全力以赴的筹办咱们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哎呀，是啊，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啊。 对， 这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的确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倡议，更是一种行动的方案啊，倡导追求团结、和平、进步、包容这样的共同的目标，也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的宣扬，表达了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未来这样的共同的愿望。当然了，到了2022年，我印象当中有一位老奶奶啊，她非常的喜欢奥运会，这就是银发火炬手常志富老人。到那会儿她就要80岁了。那常奶奶曾经是08北京奥运的志愿者，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主题口号的发布，她也是相当的关注啊。 今天发布的冬奥会的口号是“一起向未来”。哎，我觉得这个口号真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它就跟我们国际奥委会那个奥林匹克会旗，它是一个白底儿，然后中间是个五环，蓝黄黑绿红，是代表的五大洲。所以我认为呢，他们是特别契合的，就是全世界的各个大洲的人都能够为了奥林匹克运动呢一起向前。那么一起向未来，我觉得就是包含了这种意思，就是全世界所有的爱好和平的、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人都能够一起共同的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的去奋斗。真是我觉得这个口号真的好，让你有一种向往的感觉，去追求去努力。因为未来我认为是既是遥远的也不遥远，就是你能感觉到未来要比现在更美好。 尤其这个口号发布之后啊，郭教授，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中国将会有这个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有强烈的这样的反响啊。您预计这口号发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国际的影响力吗？跟我们解读解读吧。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这句口号的国际传播力，如何能够很好的既体现中国它的传统的和未来的这个现代化的一种理念，同时呢也是能够被国际的受众能够广泛的接受。所以我刚才讲了，这样一个简单简洁的口号实际上面是有很强的传播的冲击力的，是吧？它与奥运的主题紧密的契合，实际上面也是帮助大家能够深刻的理解奥运的理念、奥运的思想，所以我相信会在全球的受众能够得到一种共鸣，尤其是在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加速大变局的情景下，会有很多内在的感受的。 确实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我们北京冬奥会其实已经超越了体育范畴的意义，就是要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去共同面对全人类的挑战，共同迎来全人类美好的未来。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在国际影响力这个范围之内啊我也是看到了我的朋友圈当中有好多朋友在海外留学的朋友啊，哎呦，马上这第一时间我觉得他这图发的比我还快，这图已经发出来了这口号他们已经全部的知晓了，当然这很多都是这个爱国华侨了。哎，我还特意的联系到了两位我的同学，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 Amy，大家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大家好，我叫 Amy， 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在这边工作和生活。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这些身在澳洲的华人也会很关注，同时也很期待。今天冬奥会的口号发布了，身边的不少朋友都觉得口号展示出我们国家的大国气度、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我们也重点关注了口号的英文表达，我觉得 Together Shared Future 这样的词也表现出了团结共进的精神。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海外也很久没有回国了，可能冬奥会也没有办法回去看比赛，但是看到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还是很骄傲的。现在我只能在遥远的南半球送上祝福，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精彩，希望祖国的冬奥健儿们能够取得好成绩。 当然刚刚举办完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这个东京，这边也是以后当地的华人在听到这口号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是来自日本东京的华人刘凤丹，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大家好，我叫刘凤丹，目前在日本东京生活和工作。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情，我和我身边的华人朋友们都非常关注，也非常期待。在刚刚过去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们发挥出色，作为长期在东京生活的华人，觉得真的是倍感自豪。每一次中国运动员在东京赛场上实现了突破，我们身在日本的华人都会觉得与有荣焉，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特别特别的骄傲与自豪。东京奥运会结束了，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今天冬奥会口号的发布，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都一直在关注着。我觉得冬奥会的口号体现了团结友爱的奥运精神，而向未来有一种携手共进的力量。我觉得冬奥会口号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感觉，也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举办的冬奥会充满了期待。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回国去看比赛，真的非常遗憾，但是身在东京，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冬奥会健儿们加油的。祝福北京冬奥会，期待北京冬奥会，谢谢。 说的真好啊。 确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在听到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口号一起向未来之后的这样很多的复杂的感情，尤其是身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华侨们， 是的， 大家想到我们在家里在北京即将举行这样的一次盛会，而北京也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这种带来的共享，这种美好未来的愿景，这真的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期待。 没错，所谓的身在海外心系中国，当然我想啊，这个口号包括北京冬奥未来，它连接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海内外的中国人的心，同时也必然将我们中国跟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到一块儿。同样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我相信会让全世界得到更多的这样的认可，更多给我们竖起大拇哥。在这一点上边啊，还是想让郭教授再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整体这样的一个理念对于奥运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奥运会不只是说看这个运动健儿的争金夺银啊，多少块金牌银牌什么的，是破什么记录。这个奥运的理念啊，首先这个奥运会是否能够成功，它的理念非常重要，这口号应该是重中之重了吧。 对，我想刚才这个有这个嘉宾也讲到了，从2008的奥运到明年的冬奥会，实际上面我们从口号到行动本身也都体现了中国的实力、中国的魅力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我想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我们现在要能够跟世界去对话啊，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表达，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国际交流、国际传播。新冠肺炎的疫情呢，加速了这个人类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百年的大变局啊。看起来人类是在一个地球村，但这个地球村呢，也因为疫情而变得相互的隔绝、相互的疏离，是吧？相互的遥远。那么我想这个口号中间的一起，也就是我们当时非常欣赏的在一起这样的概念的表达，所以我们通过冬奥会能够再次把人类能够聚集在一起，是吧？能够体现出现在面对这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单边主义思潮上升的时刻，中国如何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啊，能够凝聚人类，能够通过体育把大家相聚在一起，这个我想是体现出人类战胜困难、勇攀高峰的这样一种人类的 对于未来的追求的一种积极的精神风貌的。 哎，这边好多朋友都是对这个话题的这个深入探讨非常感兴趣啊。其中看到了快乐的彩虹桥，他想问问郭老师说，这个郭教授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口号也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国对于世界的一种贡献，包括对于全球的一种非常积极的这种影响和作用呢？ 我想这个当初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些年比较成功的一个中国话语，因为它多次的被联合国的文件收录，对吧？那么这次我们把这个理念融入进去，放进去，我想也是中国对国际奥运的啊一种贡献，对吧？也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的一种畅想，一种展望啊。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命题。 确实，冬奥会这是在全人类共同的团结，在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旗帜下，大家共同去迎接挑战，去战胜困难，同时去追求美好的未来。那在过去的很多届的奥林匹克的盛会当中呢，我们也都听到了口号，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在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去畅想北京冬奥会的口号的时候，很多人都再一次提到了2008年北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今天听到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同时又有这个时代的特殊性。那我们也想跟郭教授一起来回溯一下，在过去的奥林匹克的盛会当中，您印象深刻的奥运会的口号，您觉得对于当时当下的这一些的参与奥林匹克的各方方面面的人士带来哪些激励的作用？ 我想在这个往年的一些这个历届的这个奥运的这个主题口号里边，我想因为举办国的不同，实际上面我想都既有国际色彩，也有他们本土的情怀的啊。所以当时我记得在评审的过程中间啊，专家评审的过程中间，专家们也是要想把这两点能够体现出来啊，能够表达出来啊。所以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更注重这个在本土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所在地这样一种情怀吧，所以我们可能印象更深刻的，我们会比照的就是我们2008年的北京奥运的口号， 是 吧？所以2008年北京奥运的口号，它的一种组合方式，实际上面对我们这一次实际上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想这一次更是用一句话来表达，而不是分两块，这我想也是更多的体现了它的一种行动力传播力。 对，你说太好了，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行动力是非常强的呀，中国力量，中国速度，在各个层面，中国近些年都展现了超强的实力。当然这边我们看到了阿昭，他也是提起了说这个一起向未来，尤其是英文这个词 together 啊，他说这个非常好，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这个所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等的这些交往的价值观。另外 shared 他说了是共享，这个词也是代表了中国人悲天悯人、情同与共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他说真的是非常感动这样的一个口号，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很好的这个理念传递到全世界啊，这是中国向全世界做出的一个又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啊，这是我们听众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啊。确实很多朋友都来聊啊，当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猜了这样的一个口号，好多朋友猜的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就是往复杂的方向去想了。就像我们这边6645这位说的，这个口号真的挺好，简单明了，大道至简，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很简短但是同时又很有力，让大家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行动力，这是不是也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大家去考虑的一个标准？ 对，我觉得当时在评审的过程中间啊，大家选择这些关键词，然后把这些关键词组合起来，我想这个最后组合的是非常的妙，非常的好。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它体现了一种行动力，关键问题它里边用了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就是像，对吧？在英文里边你也可以说它用 together 用 share 用 future， 它有三个关键词，但是它的动词这个部分，它的动力，它通过这个像字很好的体现出来，那么在英文里边呢又能够同音的体现出共享的意思，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组合。 嗯，很奇妙的一个组合。在这个关键词的选择上，其实我们昨天也想过有一些关键词，很多人也都提到了 together， 但是呢究竟就像您说的，在这样的一个口号产生的过程当中，怎么把它糅合在一起，最后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结构，这是我们可能跟之前想的方向不太一样的。 是当然这边看到了有朋友快乐的小花，他说了想问郭教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从比较深刻的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那这一次能不能你也给他说一说，举办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啊，他说未来对于整体的这个国际关系层面上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推动的作用呢？ 我想当我们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者说当我们这个面对的是后疫情时代，人类到底往哪里走，是不是能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脱钩，而不是隔绝。 嗯， 这个我想从体育运动，从冬奥会来说，实际上面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表现，是很大的一种象征，是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冬奥会是给人类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的憧憬啊，信心的一种坚守执着，是吧？同时呢，我想也是展现中国在全面实现小康这个中国版的现代化之后的中国的面貌的又一次的很好的一次契机。 所以这个口号的发布呢，确实也感觉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脚步是一天天的临近了。那接下来还有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比方说像志愿者口号的发布，到时候也会有这样相关的理念来提出，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最终确定的这些人员，也到时候会逐一的跟我们来一一的揭晓。 没错，总之这个是我们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啊。同样我们也是期待着北京冬奥会能够在明年举办的圆满成功。当然了，今天这个口号，如果您刚刚的收听我们节目才听到了，说哎，讨论口号，今天的口号是什么，这口号出来了，是一起向未来。那这个口号是北京冬奥会不仅仅是一种共享的理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更是对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的中国宣扬，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诠释，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大贡献啊。我们今天金戈铁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副校长郭慧民教授，带来了很多专业的权威的这个解读，确实让我们对于北京冬奥未来的成功举办，对于中国的信心都是越来越强了。感谢郭教授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郭教授。 谢谢。 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是由林苑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在节目的结尾为您送上一首冬奥歌曲《燃烧的雪花》。 雪在大地开花， 爱洒向手心，纯洁无瑕。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热情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那一瞬间。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5度到22度之间。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40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刚刚结束了一场特别的直播呀，这直播是说的冬奥口号发布的事儿。 没错，今天下午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口号也是正式的发布，这是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1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次的口号，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一起展开了想象，猜了半天，最终这个口号发布出来是“一起向未来”。我们刚刚呢，也是看到坐在我旁边的康乐，手指头使劲的划，然后一直是倒回到原来昨天大家留言当中的所有对于口号的猜测当中，选出了最接近一起向未来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口号的我们大家的5条竞猜。 是，这边最接近的其实就是猜对了一起 、 未来。我们这节目真的一个人都没猜到这个词儿。 哎，昨天咱们没提到未来，咱俩好像都也想到了这个一起，因为今年新的奥林匹克格言的这个 together， 咱们都想到了一起可能会有一个体现，但是未来不知道 没有， 有没有家里人想到？ 昨儿个好像真没人想到，所以这边也给您选了选啊，就是我这边选了一下。 对， 啊， 我们刚刚发到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是，有5位朋友，这5位朋友，这图片已经发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了。各位听节目的看一看啦，是谁中奖了？这是我们的评剧啊，这5位中奖了，其中最接近的一位啊，是这个风中的旅行，他说了，雪中世界情，雪中一起行。 哦， 啊，这个一起答对了。 相约在冬季，我们在一起，这位也被挑中了。 哎，是 家里人直接就点赞说，感觉挑选出来的这些也很厉害啊。 哎，是啊，所以这5位朋友已经图片都发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了。各位得奖的，赶紧的，您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私信康乐，把您的电话号码给我，然后我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公关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再联系您呢。 没错，我们的同事为您准备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魔术围巾。 是的，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啊，私信我，艾特我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们除了要说说冬奥的全新的口号，一起向未来，这口号真好，是吧？面向未来，无穷的遐想，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鲜事物都可能在未来会发生。 没错，而且刚才郭教授说到了这个行动力，我也特别有感触，就 是 说到这种口号呢，就是有一个带动性，一个号召性，大家听到了就想马上行动起来，来一起向未来，而且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拓展拓展，也聊聊各位对于未来的各种各样的畅想吧。 您对于未来的畅想有哪些，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先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就未来能不能有这个哆啦 A 梦的那个竹蜻蜓发明出来，是吧？ 这个梦想真的是感觉很远呢。 或者类似的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普通人就能用的这个飞行器啊，然后这个上班了就不用堵车了，是吧，林院？ 接下来我想一个短一点的，下了节目就有铜锣烧吃也行。 那你这梦想还挺大的啊。你想拥有一个哆啦 A 梦， 对 吧？ 对于未来的畅想，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是，刚才说的这个是属于机器人范畴了。前几天还有这个机器人大会， 对， 也很多人关注的。 没错，其实有很多在小时候的梦想，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能够变为现实。 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展开想象，并且去付诸行动。 是， 一起向未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的带动。 没错，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未来我很想拥有的一样东西。 你刚还一个竹蜻蜓不够，还想要更多。 我是一个比较贪心的人。 贪心 必须得研究出来。各位科学家们，有没有听我们节目的？研究出来一个自动， 给大家一个课题， 自动炒菜机，就是不用怎么我翻炒啊啊，就把这原料夸夸夸放里边，调料都不用自己备，比如说啊，这是自动的联网，然后这摁下去5分钟一盘，这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稍微简单点吧，锅包肉、 又来了， 鱼香肉丝， 从昨天想到了今天 啊，再有你非常喜欢的这个京酱肉丝，甚至什么这个卤猪蹄儿，未来都能有， 那 就更好了。 外卖不好吗？已经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未来 啊！是，但是就是这，如果在家里边就是一摁那个开关，在未来的某一天啊，我们就能吃到各种喜欢的饭啊！你比如说世界各地的这个料理美食啊啊，那个什么图片，一点这机器，马上5分钟之后给您做出来了。那这位未来多么的好啊，是吧？ 是，我这个时候更倾向选择荣成斋的未来的畅想，我也想和他一路同行，因为他说他的对未来的畅想就是希望未来可以自驾游遍中国 啊。未来自驾游遍中国， 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是啊，但好像不是说这科技方面，我觉得如果科技方面的话，是不是以后也有这个人的这个能开的小飞机啊，我们在科幻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经常比如说是在 那还是任意门方便，开了门关了门就停了，到了。 是啊，比如说在这个什么星球大战啊，还有什么这个科幻电影里边啊，说3000年，比如说这个城市啊，这都不开车了，全是开着小飞船一个个的啊，然后也不堵车了，因为都是这个不用都行驶在路上了啊，那多方便，是吧？ 对。对于未来的畅想，可以是短一点的未来，也可以是更长远的未来，有融进梦想的成分在其中。那总之呢，大家对于未来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也听听您的期待是什么。 是，对于未来的期待，李院你刚才提的很好，有短期的这个目标，还有长期的一个目标。短期的未来，首先大家想想，就是什么时候疫情能够结束，那就太好了，希望短期之内赶紧把这疫情结束了，是吧？ 对，其实也和很多人的未来的期许连接在一起的，就像刚才荣成斋说他期望能够自驾游遍中国，有的人想着能到各地去旅行，那其实都是需要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吧。 是，当然这边看到好多朋友都提到着未来的时候，山水万城他说了，未来你好，我要好好的这个毕业啊，说是最近的成绩好像不是特别好，学分没考够啊。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吧。 对啊， 还有努力的机会。 是啊，但是我觉得您千万别欠课欠太多，包括这个什么学分落太多，然后到时候就想着，临毕业的这半年开始补，补来补去的。但有的时候不一定，您就一定能把这之前的学分拿到考过了。 现在还不知道是几年级，但是无论任何时候，您觉得想要去努力开始去，好好的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 长远的打算， 哎， 都不晚，都可以从现在立刻开始行动。 可不是吗？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们啊，谈到未来这话题，我觉得太适合了。 嗯， 比如说是小学的小孩子、小朋友们啊，人生刚刚开启灿烂的篇章，那他们的未来真的是多种多样的选择啊。就是一张白纸，看他们怎么去涂抹了， 嗯， 是吧？ 可是你知道，对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应该有着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和期待，这样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才会更加的积极向上、乐观，才会更美好。 是的，荣成斋他说了，未来的畅想，希望未来全人类都没有疾病，而且是和平有爱的一种生活的这个状态，多么好啊！ 嗯、 啊，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相敬相爱。哎，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的图景啊！ 用户1908SH还说，昨天你把大家带沟里去了，没有啊？不是也给大家提示一起这个方向吗？啊、 是我们 together 一起什么的，我们都给大家说好几遍了， 对吧？那我们俩其实今天也还挺庆幸能够最终是有这样的方向。 哎、 也许我们真要是给大家说了反的方向，大家没猜中， 我 们心里还是挺自责的。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那今天发来了这8740，他发来了说，是不是把燃烧的雪花也加进去吗？没有，燃烧的雪花是我们的这个 是今天的歌曲了，不是 冬奥歌曲， 嗯， 是冬奥歌曲的名字啊。 对， 是 昨天大家也从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歌曲当中去找各种线索，说看看哪一首歌当中会有这样的提示。 哎、 其实我们也昨天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是，昨天没给大家。奉献带未来的这个歌曲、啊、是 这怨你 是怨我了这个，但是还有朋友真是有朋友猜对了的，有这个一起的猜对的，刚才五位的得奖的朋友赶紧的，您看一看那图片也发到群里了，得奖的朋友赶紧的私信给康乐，把您电话留给我，让我给我们公关部的同事，他好在下节目之后来有时间联系您呢。 对，大家往回去找一找前面康乐发出来的这五张截图，上面有我们昨天在听天 FM 聊天室当中参与我们奥运口号竞猜的，应该说是答案比较接近的五位朋友， 哎， 大家也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一定别错过。 对，说起未来，还有朋友提起体育方面的事儿啊，这边魏乐乐他说了，体育方面他期待的未来就是，什么时候国足啊？哎呦，又怎么又提到国足啊？林苑，国足的未来你有没有信心？ 我有信心、啊，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于我们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信心 啊。国足的未来， 你看我是一个多么内心强大的人。 国足未来啥时候能进世界杯啊？是吧？这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吗？ 这个听起来还是比较的遥远，但是这一次参加12强赛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旧话重提，重新想起了2002年我们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时候提出的那个目标， 是 进一球得一分、哎、赢一场，这是我们当下参加12强赛的一个小目标。 是，所以说国足的这个短期未来好像似乎这个进世界杯依然并不是特别的明朗。 嗯，但是这个目标，但是这三个标准会一直伴随着我们。 哎、是，但是国足我相信这个冲击世界杯这个劲儿啊，别泄这个劲儿。 嗯， 接下来下一场对越南队，这是最近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小目标了。希望国足咱们怎么着得拿一分才行啊。 对，现在不知道在10月7号假期当中有多少人会继续的关注国足的比赛，那我期望大家还是不要失去信心吧。 没错，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冬奥的口号正式发布，这个口号是言简意赅，但是却富有深刻的内涵。 嗯、对， 一起向未来，大家也说说对于未来的畅想吧。在听听 FM 还有微博、微信，可以跟林苑、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是觉得呀，这口号的行动力真强， 嗯， 号召力是吧？ 对， 一起向未来， 听到， 哎，大家一起来吧。就这种感觉， 对，我们俩昨天就还想到了，就是一起来吧，就是一起这个关键词我们都想到，就是一起怎么着、 哎、 那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很多的位嘉宾为我们去解读，尤其这个英文的解读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它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有一个美好未来的憧憬在里面，这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内涵和寓意的。 确实，当然了，在我们谈到未来的时候，有朋友也说了，未来肯定是很重要了、 嗯、 但是现在你必须得要努力， 当然 必须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基础，您奔向未来，比如说啊，我要考清华，我要考北大， 您不能说这个提前不做个几年的准备，那不行。 美好的未来是从今天开始的。 哎，是，就现在啊，咱们就得一起的努力奋发向前，然后相信啊，在2022年冬天开幕的这个冬奥会会更加的精彩。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就现在我们这个劲儿就要来了。 青春的激情百花盛开，有数呢理想，看到梦想的未来，就看你的现在。Yeah, 画出你的色彩，告诉世界我从不会失败。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爱谁，谁和谁在舞台里呢？我就是主宰梦想，总让心跳存在变化中光彩。非常 style hold 住全场，自己为自己喝彩。我们能遇见真爱，心之味的存在。跟着我的表情，告诉世界我从不会失败。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Live now， 我就是主宰梦想， 哎呀，太有范儿了！这个口号一起向未来，大家猜对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相信今天知道这个口号之后，一定会深深的留下印记啊。 嗯，确实很多人说也想到了这样的意思，但是呢用短短的五个字就凝结出它所代表的丰厚的内涵，这个确实还是需要一些功夫的。六六四我表示不服，说我写的这个共筑冰雪之花虽然没写一起这俩字儿，但是也有一起的概念 啊， 也有一起的意思，而且字数还少，就六个字 啊，是挺好的啊。但是已经有朋友人家写一起了，所以这还是那五位朋友啊，得了我们今天这个奖品，是冬奥的特许商品，是魔术的围巾啊。大家得奖的朋友， 魔术的围还是魔术围巾， 是啊，这是非常好的围巾，怎么围都行。 就是大家滑雪呀，或者尤其这个季节去山里面的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哎，是，大家这边聊得也非常的嗨。我看到有两位朋友分享了今天的蓝天的照片，你看， 嗯， 太蓝了，太漂亮了。这是7250还有1908给我们这边分享出来的今天的蓝天的图片。 这都是去哪儿玩去了，真幸福。 哎呀，好幸福啊。当然对于未来的期待，我看到又有一位朋友，阳光下的小男孩，他说了希望未来的天更蓝，空气更加的清新。是的，一定会达成这样的目标的。这边还有朋友都说昨天的这个评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我们这口号出来了，一起向未来，那有两位朋友是把这一起给答对了，这得奖了。 对，关键词 是。 可是昨天咱们确实还提到了一个标准，就是字数。 字数，是，包括关键词，首先答对了，另外字数经过综合的衡量，五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大家看一看，谁获奖了的朋友都有图片为证。 对， 刚才康乐已经把五位获奖朋友这个截图发到了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当中了，大家可以得奖的朋友私信艾特一下康乐，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然后再跟您进行联系啊。 对，而且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好多人都是老朋友，互相也 平时打着招呼一起聊着天，要是得奖的没看到，麻烦您也提醒他们一下，往前翻一翻，能够看到这五张截图上面我们的中奖的五位朋友。 没关系啊，这五位就算没看着，咱们明天后天等等的节目也会给大家时刻来提醒一下中奖的朋友的啊，您这份幸运是跑不了的。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面可以跟林苑、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9月17号的下午13:34，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安全着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状态良好，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而今天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4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一起向未来，英文口号是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该口号倡导追求团结、和平、进步、包容的共同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精神的中国宣扬。 在9月16号，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庆祝建院100周年大会。院长张舒扬回顾了协和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百年，立院为国，立医为民，立学为真，这是协和人坚持百年的品格。此前不久，转化医学综合楼启用，西单院区新门诊楼开诊，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首发，协和医院以务实的方式献礼百年。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北京地铁的相关的调整方面，为提供高质量的轨道交通票务服务，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自2021年的9月19号开始正式实施，其中对于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乘车规则进行了修改。原规则中，成人带领一名身高不满1.3米儿童乘车时，儿童免票，按照儿童在前、成人在后刷卡来通过闸机。这是原规则啊，带领两个以上身高不满1.3米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这个是进行了全新的调整，改成下边这句话了，大家注意了，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免费乘坐轨道交通，儿童乘车需有成人监护陪同，成人付费来乘车，成人带领一名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乘车时，按照儿童在前、成人在后刷闸来通过闸机。成人带领一名以上的身高1.3米及，这以下的儿童的来乘车的时候呢，要联系车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对， 那这个调整其实就是可以多带点孩子了。 对，如果带两个孩子一起到地铁去乘坐的话呢，需要您去提前的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来确保通过闸机的安全。另外呢，在今天早上的8:40，在石景山七星东路和鲁谷南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初步调查，司机罗某松驾驶472路公交车和一名行人、一辆非机动车及两辆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三车损坏。接报警之后，交管部门迅速开展处置，会同急救部门将伤者送医救治。经检测，罗某松不涉酒不涉毒，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之中。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疫情的防控相关方面，在昨天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介绍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将会有超过10000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约占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0%。为确保旅游景区安全有序开放，文旅部将会指导 A 级旅游景区合理控制游客的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督促旅游景区严格落实扫码登记、测量体温等相关的要求，引导游客执行好一米线的规则，规范佩戴口罩等防范措施。而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文化和旅游部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的熔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省的跨省团体旅游和机票加酒店的相关业务。 待该省区域内的中高风险地区清零之后，再行恢复跨省旅游的相关经营活动。 另外，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今天是在午门的东西燕翅楼展厅开幕。敦煌、简唐、胡腾五铜俑，还有曾供奉在故宫宝华殿的旃檀佛造像等188件文物，以及70多幅高保真数字化的壁画复制品，还有35件敦煌壁画的临本等等，将会按照丝路重华、万象人间和传承保护这3个部分，带领观众来看飞天万态，读匠人匠心。而故宫博物院在午门的城楼下西马道旁还专门搭建了临时的展厅，将3个莫高窟的洞窟原汁原味的搬进来。故宫博物院提示说呢，这次的展览采取限量预约错峰的方式参观，参观高峰期可能会采取临时的限流措施，一系列和展览相关的新媒体产品也将上线，来方便大家进行云端探展。 国家动物博物馆今天是公布了2021年中秋节及国庆节假期对外开放的时间安排，是9月20号周一闭馆，9月19号和21号开放，另外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4号也就是周一的时候闭馆。国家动物博物馆开放时间是9点到16点，当然下午的3点半其实就已经停止售票了。而也为您提醒一下，假期出游请提前查询景区博物馆的相关信息，预约订票。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各位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就说说一起向未来这个冬奥的口号发布的事儿，您有没有猜到这个口号啊？这个口号出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当然也说说各位对于未来的一个相关的畅想吧。 一起向未来，我们对于未来的畅想究竟是什么呢？ 哎，是这边看到了，还有好多朋友都发来了对于口号的这个解读的事儿。确实看到了，快乐的小鸟他说了，同一座城市，确实是这样的，举办双奥，北京应该算是头一个了，那可不是吗？ 北京是第一个双奥之城。 对，这也是本届冬奥会的这个巨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从08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个完美的传承啊。这边还有朋友1335他说了。他想从月亮上看看蓝色的地球，这个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很好的畅想啊。 嗯，那说到这个来观测哈，大家其实这次看到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我们今天已经安全的着陆了，但是据说下个星期我们还可以在天空当中继续的看到空间站离我们北京的上空很近的一个观测的时间点，这次呢将会出现在早上，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时去关注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早晨，应该是在6点钟前后能够观测到空间站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哎，是的，就是好多朋友畅想未来啊，都跟这个天空有关系，因为天空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秘感。 嗯， 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有这个登月了，但是登月这个包括，去外太空探索的这个飞船等等的，但普通人好像都很难接触到这个月球以外的这个星体了。 嗯， 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发来了啊，都想去太空，去旅游。啊，看未来能不能成型吧。 对，现在大家会感觉这是一个时间问题，就像如果往前看100年前，有多少人能想象现在很多人日常的出行会有选择飞机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未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是宝姐姐她说了，畅想未来无论啥比赛，说希望中国队的金牌奖牌总数永远能够是第一位啊。啊，另外她这边写了一个车，他很喜欢的一个车呀，这是什么？是品牌的，是吧？啊，不错，他说这是畅想的还是妄想呢？那这是什么 SUV 啊，还是什么？这个车贵吗？ 没找到宝姐姐在哪儿呢？ 是这儿，宝姐姐往下边拉一下。对，但是宝姐姐昨天跟宝姐姐聊天啊，宝姐姐的老公是一位厨师，他私信给我的。 这事儿了，昨天我们的这个评比是几道菜哈，大家的口味还是挺趋同的。 哎，是宝姐姐特意给我私信了一下，说她老公是全聚德的主厨啊。哎呦喂，然后 我还给私信回一个，我说那您的这个厨艺是不是也是这个水涨船高了？您老公没教您几手？他说那确实是。 哦，我以为是品鉴这个美食的水平在提升呢。 啊，不只是品鉴美食，而且是这个做菜的水平也是相当的高啊。是看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预测了。 嗯， 我叫舒墨，他说了，未来啊，希望身体健康就好。 嗯， 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多人是最基本的这样一种对未来的期待。 对， 是。 要想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也应该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就说到这次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一个北京冬奥会的口号，其实也是在招呼着大家一起行动，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哎，是。哎，风中的旅行你来了，风中旅行你的预测是最接近的啊，您是获奖了。我这图片是不是您没看着啊？ 嗯， 节目等我们7点节目结束之后，大概7:20就会生成回放，回放里边这图片都有，所以大家如果来的晚一点的没关系，您明天后天都可以私信给我您的电话号码。 对， 这奖中了，幸运您是跑不掉的了。 风中的旅行，他昨天的预测是雪中一起行哈，又有一起，又有感受得到这种行动力。 哎，是 有点相似，是有点相似。 对。说明您昨天是认真听我们节目了，是吧？昨天康乐这边没少给大家提醒，就是，因为 together 这个是确实它是一个 能猜出来的。关键你昨天的这个提醒，你也是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提醒啊，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没给大家带沟里呢？ 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的这个昨天的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直觉是吧？ 对呀、啊， 昨天我直觉就认为它肯定跟 together 有关系，共同或者是一块儿一起啊、嗯、这些的。昨天还真提醒各位了， 这是一个热门的关键词。 哎，没错，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五口人吃辣条，他说了，想起了未来的爱情畅想啊，希望他未来，在爱情的这个旅程当中也能够顺顺利利的。那这个是，没事也得修炼爱情是吧？ 也要经营是吧？也要不断的有付出。嗯，而且呢、会有收获。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对，而且您也需要有点失败的经验是吧？失败是成功之母。 人家说您盼我点好，我希望感情生活一路顺顺利利 啊！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见彩虹啊？ 拉不回来了。这边三口之家说对未来的畅想是世界杯取消，这样我们就没有不会再有伤痛。 哎呦， 最近据说国际足联也在做这样的一个球迷之间的投票的调查，就是说如果把世界大赛缩短到2年一届怎么样，据说球迷也并不是非常的赞同，大家还是认为这样4年一届的盛会呢、球员有一个迭代，同时对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的实力呀、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一些悬念和变数产生，会让比赛更加的精彩。 没错，反正我是不买账啊、 嗯、 我作为球迷我肯定就是觉得4年一届更好看，因为4年一届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都有一些小组赛都是没啥意思是吧，两个不太有名的球队啊在一块儿，虽然不是鱼腩什么级别的，但是兴趣好像也不太大。就扩军成32强，本来这个就已经掺水了，哎，还是扩军的事儿。未来扩军成多少强？ 对，扩军我觉得可以，但是就是2年举办一次就有点近了，觉得。 哎，是，确实这个物以稀为贵嘛，2年举办一届，大家就觉得这个不是很稀罕了， 是 吧？ 是，但是也别取消，就像三口之家这么绝望说，要不取消得了，这样咱们就不为这个比赛。 哎呦， 咱们看什么呢？ 是啊，这世界杯要取消了，那足球运动员这工作我觉得是不是这联赛有些就不办了呢？会不会啊？因为世界杯啊，这目标这么大是吧，有很多球员就是为了世界杯呢。我认为如果取消世界杯的话，这个联赛可能还会照踢，但是球员的这个性质好像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强了。 那这时候又该有人旧话重提，要成立一个什么超级联赛，像去年被罚的那个一样了 啊、欧超联赛是吧？哎，但是你说别说人家这个皇马和巴萨还尤文是吧，黄萨文我还真佩服他们啊，一直都没退出啊，所以不能像某些这墙头草啊这俱乐部来回的拐来拐去的也不太好。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iPad 上边和像那个林苑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咱们今天来说说关于未来的事儿啊。 嗯， 北京冬奥的口号已经发布了，一起向未来，这口号多好啊， 咱们今天来畅想一下未来啊，你想怎么怎么着，或者期待着未来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呀？刚才这个六点节目，我们这个聊话题的时候，康乐这边就给各位抛砖引玉了。我希望未来有竹蜻蜓能够成为现实啊！大家也脑洞大开一下，发给我们您的相关畅想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社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冰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围栏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今天说起未来的话题啊，冬奥会的口号出来了，一起向未来。 对， 大家也畅想一下未来的美好前景吧。 对未来的畅想，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哎，是这边好多朋友都分享了，你看没看到一个图片啊？ 嗯， 分享的这是 SH 分享的呀。 对，1908说，就说到爱情。刚才上半段最后提到爱情，说我闺女6月6号结婚了，发来了照片，说恭喜我一下吧。 哎，是这图片一点开了，哎，确实，姑娘是大美女啊，1908，你也是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当然了，我们今天谈的是未来，未来的话题呢，也祝愿您的女儿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能够美满甜蜜和幸福啊。 女儿出嫁了之后，您对于未来的生活有什么畅想没有，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女儿肯定得让这多孝敬父母是吧，常回家看看， 就多一个人来一起孝敬老爸。 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又提到国足的，斯坦福桥的味道，他也是希望国足能够早日打进世界杯。 对， 哎呀，但是国足这个未来呀，好像就不是说几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要说快吧，也没想象那么慢，就是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说嘛，任何时候行动都不晚，开始从青训做起，这也就是一二十年的事儿。 啊，一二十年还得持之以恒才行，否则容易是吧，向前迈一步啊，万一要退回来一步，那可能这个效果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嗯， 这边鹏他说了，你们都太保守了，刚才说到这个世界杯的事儿，他就同意，世界杯 2年1次 啊，常态化挺好的，两年，他说4年就太少了，认为物以稀为贵，啊，说咱们才太在意了这世界杯是吧，神操作才那么多，关键2年1次，您就真觉得国足 啊，这个相当于打游戏啊，多一个这个多几个币是吧？多几个机会，啊、您就能赢吗？ 不还是这么多球队竞争吗？ 对呀、啊，这 BOSS 还没变。 嗯。 另外，这个两年一届或者再扩军成这个，比如说，48支球队，48支扩完以后了，国足现在排亚洲第几？亚洲第九还是、 嗯、 对吧？ 没变 啊，没变。啊，另外人其他球队扩军了，越南估计也高兴的，说：“哎呀，太好了，这就是都认为给自己扩的名额，啊、阿曼什么的也都这么认为的，所以能这馅饼能掉到国足的头上吗？ 关键是我叫熊诺，这是一个非常了解我们国足这节奏的人，提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两年一次，那像咱们现在这么备战的话，还有时间踢联赛吗？ 基本没有， 没有、 如果两年一届的话，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国足呢。”怎么着不得集训一年啊，这一年就不用踢什么联赛了，长期在一块练吧、 嗯、 按照现在的这个节奏可能是这样的。 可是这次十二强赛不正好恰恰就是因为感觉我们国内的联赛节奏会慢了一些，才在这个面对澳大利亚队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觉得有点跟不上人家的节奏吗？不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吗？ 哎，是，反正你这个实力不强，感觉哪儿都是漏洞啊，这、嗯、这拆了东墙补西墙，总会感觉缺少点什么。国足到底缺什么啊？聊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了。 彭说，两年一次呀，并不是真的为了国足赢，只是希望大家的心态能够平和。其实要说平和，现在人们也都挺平和的了。 哎，是，经常输可不就平和吗？ 嗯。 但是对于未来大家这个畅想，我看到了 Becky 他说了，希望未来大家呢生活越来越好，人与人的误解是越来越少，幸福越来越多。啊，总之，好的东西越来越多，坏的东西越来越少，就是未来，你包括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可能会解决现在很多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疾病啊，我也是期待，比如未来科技真的发达了，很多的疑难杂症啊，在未来就变成这小病小灾啊，变成甚至吃一片药就能解决了啊，这个将会是科技在未来带给人们的巨大的福音吧。 嗯。 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跟林苑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聊聊对于未来的畅想、这首歌我认为唱得非常好，它的名字叫和未来有约，看看跟未来怎么约呀。 远程光影祭奠，穿过时影，收到了语言，剪一段地平线，做我的起跑点，勇敢大步向前，我走出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 向前飞，逾越轮回一千年。我们和未来有约， 约在时空的极限， 用爱跨越时间，将生命连接。 我们和未来有约， 约在无尽。 我看到无穷远，将一个新世界为我开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 才能抓得住永远？ 向前飞， 逾越轮回一千年。 生命连接。 就在弹指间让奇迹出现。是的，我们和未来有约，跟未来相约，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美好。那今天北京冬奥口号是成功的发布，一起向未来。各位在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说说各位对于未来的美好的畅想吧。 对，六六四五说一起向未来，那明天就是未来，后天就过中秋，这活活没死，该放假的心情就是不一样。 是的，对于未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畅想。是的，人类尽管我们现在面对了共同的这个危机，就是疫情的危机，但是相信人类携手团结共同面对疫情之后，一定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决，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好啊。这边很多朋友提起未来又提到中国足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这个问题咱们得解决呀，不要因为国足踢得不好就不能够直面这个问题。这个若愚他说了，希望未来中国足球有一个踏踏实实不瞎折腾的这个当家人啊。当然了，这个对于国足的足协方面啊，对主教练，对国足的运动员们啊，大家在两场比赛之后都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确实看到了很多其实是很爱国足的，但是这个批评的还是挺激烈的， 尤其要考虑到在这两场比赛进行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深夜，谁要是看了现场的比赛，谁还来不停的就是对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挑毛病，其实真的就代表是一种真爱，又关心但是又生气。 是，这边阿昭也说了，今天应该是周五，明天还得上班啊。 对， 是啊，明天上这班，但是你想一想， 后面连休三天呢，美不美？ 后天的这个未来啊，这个明天之后的这个未来，那就是放假了，就是明天晚上这一会儿，您是非常开心的时候了，是吧？畅想美好的未来，有时候可能从后天开始，这个美好就已经开始了。 对，而且说到中秋节，哎，还好像还赶上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人过生日。这边在微博当中，毛丁萧毅就说到了，说退休之后给粮食饺子馆刷碗去，这是您对于未来的畅想。那现在饺子馆在哪儿呢？饺子还没吃上呢，这碗还用不着刷呢。 大家总提饺子馆这个梗啊，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还不是很熟悉呢。吃饺子，大家这个过节吃什么呀？这未来畅想畅想。中秋节吃月饼了吗？月饼好像都提前好几天都已经吃上了啊。 之前大家也不是讨论过很多次，到底是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到现在今年尤其感觉好像各个馅儿的月饼这个思路又更加清奇了许多，也放弃去尝鲜了，还是过着既往的一种熟悉的轨迹来度过这个中秋节。当然，也有人说一到过节的时候就感觉这三天过得特别快，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这真的是这个假期的时间真是太珍贵了啊。还有朋友说听人劝的畅想一下后天吧，可不是吗？阿昭， 明天再坚持一下。 对，别想着明天这个周六上班怎么怎么着啊，畅想明天的明天就是后天，您这块不就休息了吗？可以在家沏一杯清茶，吃半块月饼。哎，提醒各位啊，月饼里边含糖含油的量还是都比较大的啊，吃别吃那么多啊，有可能对血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这边还有风中旅行，他说了，每次好像骂完国足，那下场比赛该看是还得看，是吧？未来大家他说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冷嘲热讽，但是呢，还是会看国足的比赛，还是会看中国的这个中超的比赛。他说，如果大家都不支持国内足球了呢，中国足球可能真的呢就是没救了呀。是，您说的太对了。 是。像这边阿昭还有高宝丽都提到了梁叔的饺子馆，就说的是这个饺子馆怎么还忽悠着大家没开起来呢？等着吃这一口等了很久啊。 您去吃也得花钱啊，不是白请您吃的。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面跟我们互动留言啊，来说说对于未来的畅想。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一段资讯部分。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在北京时间的9月17号，2021年的男排亚锦赛八强复赛次轮角逐是在日本千叶展开，中国男排苦战5局之后3-2险胜卡塔尔队，2胜1负积6分，确保了复赛前2名晋级到半决赛。5局的比分为28-26、21-25、26-28、25-19和15-10。中国队在2017年和2019年是连续2届亚锦赛4强不入，这次也是继2015年斩获季军之后，时隔6年重返这项赛事的4强。 另外关注到的是全运会的举重比赛，在昨天是拉开了帷幕。率先进行的女子4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湖南选手侯智慧以总成绩214公斤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强势夺冠，而来自广西的蒋慧花同样是发挥出色，抓举95公斤，挺举成绩118公斤，最后以213公斤的总成绩获得第二位。侯智慧的队友2002年出生的王佳丽获得铜牌，当天她以95公斤的抓举成绩打破了全国青年纪录。 而在今天第14届全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是在长安长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结束，浙江队的王之林不仅在资格赛阶段创造了全国纪录，并且在决赛当中力压群芳，以253.3环的成绩夺冠。另一位浙江名将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杨倩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另外湖北选手张天琪是以252.8环获得亚军，卫冕冠军山西名将赵若竹是以第6名完赛。我们的竞争好激烈呀。 哎，是。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乒乓球方面啊，这乒乓球的比赛在昨天下午是进行了抽签啊，陈梦领衔的山东女团将会遭遇王曼玉领衔的黑龙江女团。A 组的河北女团同样实力强劲，不仅拥有新科奥运冠军孙颖莎，还有孙明阳、何卓佳两位好手是夺冠的热门之一。而许昕领衔的上海队由于不是种子队，将和河北、山东两大劲敌落入到同组当中。三队将会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比赛当中为两个出线名额展开厮杀呀。 另外在全运会的 U20 组别的足球比赛当中，新疆 U20 队是杀进了全运会的决赛，新疆队的主教练帕尔哈提是非常的兴奋，并且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球队的目标就是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男足 U20 的半决赛呢，帕尔哈提是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卷土重来，第三次站在了全运会半决赛的赛场上。经过常规时间以及6轮次的点球大战之后，最终新疆队是以5-4胜出，6-5的总比分战胜湖北队，闯进全运会的决赛。这也是新疆足球队征战全运会62年以来第一次晋级决赛。在之前，他们曾经在2013年、2017年进入到半决赛，但是分别输给了辽宁队和上海队。所以现在教练也是明确地提出目标就是夺冠。 另外关于中超方面啊，今天有一项数据统计，中超官方发布了本赛季截至目前为止的射门榜，其中上海申花的外援莫雷诺以58次位居榜首，张玉宁51次紧随其后，艾克森43次排在了第3位。另外近日在中超上海海港队的一堂常规训练课当中，队长奥斯卡是这个拼抢的时候意外受伤，经医学的鉴定呢，确诊其为右脚趾骨的压缩性骨折，所需治疗及康复的周期约为6周的时间。 另外呢，在今天亚冠的1/8决赛结束，1/4决赛的对阵出炉，8支晋级亚冠的8强球队，包括3支来自韩国 K 联赛的球队，2支沙特联赛的球队，还有来自伊朗联赛、阿联酋联赛和 J 联赛的球队各1支。其中在亚冠东亚区的1/4决赛当中，2支来自韩国 K 联赛的球队全北现代和蔚山现代将会展开正面的对话。另外呢，在欧罗巴的联赛进行的首轮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莱斯特城队在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那不勒斯队2-2逼平，而客战萨格勒布迪纳摩的另外一支英超球队西汉姆联队则是以2-0收获了3分。在主场迎来 C 组首轮较量的莱斯特城这边看来呢，其实是有点势在必得的。开场仅9分钟，佩雷斯就接到了巴恩斯的左路吊传凌空抽射破网，而在换场地20分钟之后呢，巴恩斯的进球也是帮助莱斯特城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2球。但是之前浪费了很多机会的那不勒斯球星突然是找到了准星，尼日利亚前锋奥斯梅恩先是在禁区里边抽射破网，之后呢又在比赛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头球命中，这样莱斯特城最终只能够收获了一场平局，同时还有队员因为2张黄牌被罚下场。 好的，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的资讯的部分，我们再回到话题讨论，来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咱们再读它几条啊。哎呦，这谈到吃月饼的事儿，汪汪他说了，今天吃了块月饼，很好吃啊。月饼好像我觉得一周之前有人就开始吃上月饼了，各种各样的月饼，尤其您比较礼尚往来的话，比如说谁亲戚送你几块月饼什么的，这真得提前吃。 也可能有人最近这一个星期的早饭都是月饼。 哎呦，是大家提前吃一点，而且每天不宜吃特别多的月饼啊，可能半块我觉得差不多了，一顿的话啊， 这个能够提供满满一上午的能量，这是足够的。 哎，是宋彦军他说了，对未来畅想，希望是不是能有这超能力就好了？哎，这个是科幻小说里的事儿，当然了。未来的畅想是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我们期待着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惊喜。那今天我们的金戈铁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聊的是未来的事儿，说了冬奥口号发布，一起向未来，同时各位也分享了对于未来的各种各样的畅想。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是由林苑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当然了，昨儿个有五位朋友是猜我们的， 再次提醒， 对，猜我们这个结果都已经给您发了图片啊，这五位跑不了这个幸运啊。您今天比如说没艾特我什么这个私信啊，这个电话的都没关系啊，过几天只要我在直播的时候您艾特我都是没问题的啊。这五条这围巾吧给您留下了，各位不用担心，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一会儿生成的回放您可以看到了相关这样的中奖的一个图片。好的，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给您一首《和未来有约》，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奥运有范儿》。 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